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一劇之本啊！喺呢個直播室入面咧，有馮傑啦，有黃曉初阿初，同埋阿陸姑樹啊，何敏文 ，hello， 咁啊，上個禮拜講完少林足球咧，咁啊帶翻大家去一個經典嘅劇本嘅世界入面先。咁啊，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劇作家嘅一個好出名嘅劇本。就是 All My Sons。 你點解話佢好出名嘅劇本咧？好出名嘅劇作家，好出名嘅劇作家，我就知啦。阿方彪嗱，你話佢好出名係唔係好出名先？你有冇聽過先？之前 我梗係有啦，我有聽我哋節目噶嘛。 咁有聽過呢？ 喺我哋嘅節目入面之前都有講過阿方彪嗱。 我哋有提過阿方彪嗱，但係呢個劇本係相對佢一個唔係咁出名嘅劇本嚟。 唔係佢三大劇本之一嚟咁樣睇啲資料係 啦，有啲人咁講。 相對地係啦，但係其實相對佢已經係冇咁出名，即係因為你如果話突然間同個大學生，譬如佢讀英文學咁樣先算啦，咁佢可能一定會識 Crucible 啦、熔爐啦，之前佢有講過啦。推銷員之死就真係唔識戲劇嘅人都聽過嘅，但 All My Sons 係其中一個比較少人聽過嘅劇本嚟，我諗。 我諗尤其是喺香港啦，因為我所知咧都係。咁最近咧有劇團做過啦，咁亦都應該似乎係香港 劇協嚟嘅，嗰、那個唔係劇團嚟嘅，劇協嚟，香港啲劇協會嚟嘅。 咁但係佢都好似話係應該香港係未上演過呢一個劇本嘅，咁所以咧確實呢一個劇本可能嗰個出名性咧，其實又唔係真係去到咁嘅，尤其是喺華人社會啦。咁但係如果喺 Arthur Miller 佢自己嘅生平作品嚟講咧，如果你可能真係要排三個，可能就都會輪到佢名嘅。 因為呢個睇啲資料話係佢嘅算唔算係成名作咧？喺佢曾經開始寫一個劇本嘅時候，有一啲失敗。咗之後，呢一個《All My Sons》就係佢第一個喺叫做喺商業上面咧，就可能喺票房上面係一個第一個成功嘅劇本。 其實佢咧係 Arthur Miller， 佢啊大學已經開始咧，即係係中意寫劇本嘅，亦都係不停攞過獎嘅。咁但係咧，真正上去百老匯嘅電就係呢個劇作啦、舞台劇啦。咁第一個咧係個叫做《天之驕子》嘅劇本。咁但係咧就係上咗幾場咧，就係俾人 cut 咗，因為咧票房太差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要着手寫第二個啦嘅時候，佢都有諗過咧，就係如果今次喺即係唔可以喺票房上面都可以顧及得到咧，可能佢都要做第二樣嘢㗎啦。咁啊，結果佢就寫咗呢個《All My Sons》出嚟。咁啊喺票房上亦都係非常之成功嘅。咁亦都咧接住呢個戲咧。佢跟住緊貼住咧，就係寫出咗佢一個最出名嘅劇本，就係《推銷員之死》嘅。咁而兩個劇之間咧，其實都有啲牽連嘅。如果大家睇下咧，咁我哋今日一陣又可以講下啦，會睇到其實當中係有啲嘅相似嘅話題，其實佢都係探討緊嘅。 因為我哋之前電台有啲同事咧都訪問過，啱應該係對上幾個星期啦。製作呢一個《All My Sons》嘅香港舞台劇版嘅香港戲劇協會，咁啊請咗導演啊陸叔、馮德同埋阿 King Sir， 咁就嚟到即係接受訪問嘅。咁嗰陣都有問過阿陸叔話：，點解今次揀咗呢一個劇本擺上香港嘅舞台嗰度做？咁佢話一來咧就係因為今年2015年係 Arthur Miller 嘅過世十周年嘅紀念啦。又是佢冥壽，即係佢出生100年嘅紀念啦。咁想揀一個 Arthur Miller 嘅戲，咁點解揀呢一個咧？就係佢覺得呢一個故事帶出嚟嘅意義咧，俾依家嘅觀眾去睇，可能有一啲嘅共鳴。咁呢個我哋可能之後講完個故仔，再去討論個劇本嘅時候，又睇下佢會帶一啲咩意義俾我哋啦，好唔好？ 好啊， 好啊。咁依家就唞一唞啦，咁轉頭翻嚟，我哋又講下故仔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翻到嚟一劇之本啦噃，我哋今日讲嘅劇本就系《All My Sons》。 在幾個禮拜之前呢，我和阿六姑都有去到看了香港戲劇協會的演出、演出版。咁阿初呢就直情攞咗個劇本返去慢慢咀嚼咗。 我就齋睇個劇本就冇睇到演出嘅。 你忙㗎嘛、你知你㗎啦。 我哋嘗試用唔同嘅角度呢咁去分析呢個劇本嘛。 你哋擺明狡辯啦，總之我就唔得閒睇個演出啦。咁好彩都抽到時間睇咗劇本。其實我好想去睇嘅。真係King Sir嘅演出真係我抽到時間都一樣去睇嘅，但係真係敷晒咁睇唔到，咁冇辦法。 但唔緊要啦，我哋其實都係講個劇本啦。我哋都會少啲講個製作上面嘅嘢嘅。 可能你淨係喺文字上面睇，又少咗啲導演或者演員嘅一啲詮釋，跟住會唔會可以原汁原味少少咁樣去品嚐到呢個劇本嘅嗰啲張力咁樣咧？ 都可能好嘅。等我又唔使即係無啦啦就打岔咗，自己走咗去講導演、講演員、講佈景、講音響咁樣，我自己都可以 focus 啲講個劇本，都係好事嚟嘅，我覺得。 咁啊，初同我哋講下劇本先。 一開始呢個戲叫《All My Sons》，講緊邊個個 sons 咧？就其實係講緊一個叫做阿 Joe 啊。Joe Keller 叫阿祖奇娜係咪啊？我唔知道中文譯嗰做咩啦，咁就 Joe啦， 係阿祖咁樣，坐喺屋企個後院嗰度喺度睇報紙咁樣啦。咁啊有個朋友啊，隔離屋有個醫生喺度同佢傾下閒偈咁，真係閒話家常，講下天氣啊呢樣嗰樣咁樣。咁啊有啲其他嘅鄰居又出現嘅，即係佢附近都住咗幾家人咁啦，嚟去都係嗰幾個人㗎啦，其實咁樣。咁就講 兩對 couple 啦， 係啦係啦。咁就特別有一樣嘢咧，就係咧門前即係有棵樹啊，有棵蘋果樹應該。咁啊蘋果樹唔係啲好高嘅樹嚟嘅啫，咁但係就斷咗冧咗喺度咁樣。咁啲人就問：喂咩事啊？咁啊就話：哦，應該係琴晚咧打風啊，好大。大风咁样咧，就突然间就嗰棵树就被风吹到断咗咧，就断咗喺度咁样啦。咁啊好啦，嚟到呢度咧，就亦都就有另外一个角色出现，好重要嘅角色咧，就系呢个阿 Joe 个其中一个仔阿 Chris。Chris 嚟到咁就讲话：喂，嗰棵树又冧咗，点算啊？妈妈知唔知道啊？咁点解嗰棵树冧咗，妈妈知唔知道咁紧要咧？就系即系因为棵树原来咧就系当年啊，系其实都系讲紧几年前咧，就为咗纪念呢个阿 Chris 个细佬阿 Larry。 失咗踪啦嗰阵， 你可以话失咗踪啦。咁但系个戏下边都有讲嘅，就系、是、种呢棵树嘅时候，其实你种多呢棵树就真系某程度上你都即系觉得佢系过咗身，你纪念佢，你种棵树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个戏入边暗藏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Joe 个太太阿 Kate 咧，其实一路都唔系几接受到佢个仔系已经死咗呢个事实，因为失咗踪三年，佢一路都希望个仔就会出现翻咁样啦。咁而喺琴晚咧，呢棵樹就突然間被風吹斷咗，咁所以佢哋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咦，媽媽唔知會唔會又即係好傷心啊？點樣咁樣咧？咁呢個仔咧，佢就話咧，其實半夜咧，媽媽就落過嚟嘅，佢應該已經知道嘅，因為琴晚佢起身就發現咗，但係個阿爸就唔知喎，個阿爸就嚇乜？原來佢半夜又起身，佢搞乜鬼啊？咁樣，即係佢成日都係咁啊，幾年都係咁啊，成日咧發埋啲噩夢，成日都諗住佢做咩啫？咁樣， 即係點解仲唔放低咧？ 係啊，呢度都見到係佢哋一家人都已經有一個即係少少個問題係長期存在嘅啦，咁樣。咁亦都提及斷樹呢件事件咧，即係亦都唔係話單純地隨意發生啦，亦都係有某一個咁啱得咁巧嘅巧合，就係咩咧？就係當時阿 Larry 嘅女朋友啦。就啱啱就翻咗嚟，咁佢翻咗嚟，其實就咩事呢？其實就係阿 Chris 就專登約佢翻嚟。咁呢個阿 Ann 咧，亦都係叫做赴約啦，就出現翻嚟，因為佢原本係住喺隔離屋噶嘛。其實咁點解會約佢翻嚟呢？就大家都心裏有數。嗰、那個心裏有數係咩呢？就係、是、其實阿 Chris 咧。就想娶呢個 Annie， 咁件事就有少少怪怪地嘅。咁但係就你知啦，廿零三廿零歲適婚年齡，咁佢哋亦都係細細個啊，大家相識，咁你大家鍾意大家，咁亦都係無可厚非。但係因為呢個 Annie 一路都係阿 Larry 佢個女朋友，所以就佢過咗咁多年啊，死咗幾年啊 ，Larry 咁樣，咁啊 Chris 就終於鼓起勇氣，佢覺得好需要做呢樣嘢。但係其實佢哋都唔知道阿 Annie 係咩心意啊，因為 Annie 會唔會係其實都仲掛住阿 Larry 咧？究竟系点咧就唔知道，但系有一个好紧要嘅信号喺度就系咩咧？就系 Ann 佢肯翻嚟，咁所以呢件事咧，对于呢几个人啦，即系阿爸爸阿 Joe 啦、妈妈阿 Case 啦、阿 Chris 啦，同埋 Annie 呢四个人咧，都已经系突然间就响咗警报噶啦。阿 Chris 就好想结婚，阿 Ann 就唔知点解翻咗嚟，因为 Ann 到而家都未出场啊，净系话佢喺房，唔知佢起咗身未，唔知系咪食紧早餐定系咩咁啦。咁阿 Joe 听到咧就其实都知道系咩事噶啦，咁但系咧佢就好尴尬，因为佢知道自己个仔啊中意咗嗰个已经去咗世个仔嘅未婚妻也好，女朋友也好啦。咁但系佢又觉得，喂，你而家你如果同佢结婚嘅话，就即系某程度上你就逼你妈妈承认。 Larry 就已經過咗身嘅咯。 尤其是個媽媽係一直覺得咧，呢個女仔係仲係等緊自己個細仔翻嚟。 係啦，呢個最重要喺呢度，因為佢除咗好堅持就係佢個細仔係未死，佢終有一日會翻出嚟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是，咦，佢好肯定佢呢個女朋友都同佢一樣係咁堅貞嘅，係咪？即係咁多年都係等緊呢個 Larry 翻嚟。 咁有信心佢係未死嘅 咁就所以啦，即係兩難啦。佢又覺得係佢哋後生仔，佢哋應該結婚啦，大家中意大家嘅話喺埋一齊咯。雖然佢哋唔知道阿 Annie 係咩心意。咁好啦，呢件事其實阿 Kate 亦都唔係係完全乜都唔知嘅。咁啊 ，Kate 就出現啦。咁佢出現就話：啊 ，Anne 就唔知係咪仲食緊早餐啊。咁啊 ，Kate 出現，咁啊見到棵樹冧咗，大家都已經知道啊，媽媽知道棵樹冧咗，但係佢又好似若無其事咁啊。其實我睇個劇本嘅時候都感覺到係佢有啲專登扮冇嘢啊咁樣，但係其實佢都係唔開心啦。因為即係咁啱嗰陣時就係阿 Annie 就啱啱翻咗嚟，咁啊再加埋咧，其實係好接近阿 Larry 嘅生忌啊。嗰一日係好接近 Larry 嘅生忌，咁呢個阿 Kate 咧有見及此咧，咁佢第一樣嘢做咩咧？就見到阿 Annie 走出嚟，就捉住阿 Annie 仔喺度傾閒嘅咧。點啊？你講俾我聽啦。咁講咩啊？無啦，你想我講咩？咩都好啦，你講俾我聽啦。咁其實就一路喺度戳佢，究竟呢個 Annie 係唔係仲掛住阿 Larry 啊？仲係咪會等佢翻嚟啊？咁但係呢個 Annie 咧，好快就已經同佢講話，其實即係我都冇再等緊佢噶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阿 Kate 亦都好失望啦。輾轉咧就係去到之後就係終於有時間咧，就係呢個阿 Chris 同 Annie 就單獨相處啦。咁呢個阿 Chris 就開始啊試探佢。咁到最後咧，兩個人都分別咧就。好直接咁講出嚟，其實大家都鍾意大家，即係一段都唔短嘅時間，都有即係最少兩年嘅時間，即係由 Larry 走咗之後冇耐，雖然有其他人曾經試過追求啊 Annie， 佢甚至好似差啲結婚， 係差啲結婚嘅，但係因為阿 Chris 一聯絡佢咧，咁就突然間就。唔知點解就覺得自己就好鍾意啊 Chris 啊，雖然兩個都冇表明心跡啦， 都可能大家由細玩到大啦，係 啦，即係一路都冇表明心跡嘅。但係嚟到咁樣嘅情景咧，就突然間呢個啊 Chris 咧就講出嚟啦，就話我其實我鍾意咗好耐噶啦，唔知你意思點咧咁。咁另外 Annie 亦都同佢講嘅就係話，其實我都鍾意你。咁兩個就已經即刻就真係啱曬河車啦，係咪？即刻就已經攬住石啦。喺呢個時候，阿 Joe 咧就咁啱就走出嚟。哦，今日係咪有啲咩國慶有啲咩慶祝活動啊？咁啊，唔使理我嘅你。繼續啦咁啊，咁啊呢個阿 Joe 亦都真係見到佢好通情達理啦。咁但係咧呢度我哋一路講嘅一個咁樣嘅事件入面咧，背後係隱藏住一樣嘢咧，其實都幾難搞嘅。嗰、那個難搞就係咩咧？就係、是、呢個阿 Annie 咧，其實佢個爸爸係坐緊監啊。係。咁點解會坐緊監呢？原來佢嘅爸爸阿 Steve 啊，應該係就係同阿 Joe 咧，就係一路咧係 partner 嚟，係即係 partner 叫做咩啊？ 工 作 合 作合夥人啦咁啊。咁佢哋做咩咧？當時佢哋嘅工廠咧就係幫軍方咧生產一啲戰機嘅零件嘅。當年就係因為佢哋有其中一件零件就係應該係個油缸嘅蓋啊，就有裂痕。之後咧就有21架飛機咧，就係喺執勤嘅時候就爆炸。 咁補充翻少少啦，佢呢個戲嘅背景咧，其實係講緊二戰期間嘅事情嚟嘅， 係喺二次大戰後啦，咁就已經打完仗㗎啦。 阿 Larry 都係因為要服兵役咁，所以就失咗蹤嘅。 咁就係、是、一個咁嘅事件，就是、有21架飛機就爆炸，佢哋就查到係關嗰啲油缸蓋事啦。咁到最後就查到係當然係佢哋呢一間工廠，而到最後咧就係、是、呢個 Joe 啦，同埋呢個阿 Steve 咧都。系俾人拉咗嘅，咁啊喺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阿 Joe 咧就无罪释放， 即系经过咗审讯， 系经过审讯之后，阿 Joe 就无罪释放啦。但阿 Steve 咧而家仲坐紧监，应该咧就仲要坐多年零两年咁样嘅，我印象中。 而阿 Steve 嗰个屋企人咧，就反而就系因为喺个镇上面咧就俾人哋排斥啦，因为知道佢咁样啦，所以就搬走咗去纽约嘅。 系啊，咁但系搬咗去纽约之后咧，呢、這个阿 Annie 啦，个阿哥啊，应该就都叫做好生性啦，应该咁讲就系、是，佢就而家系一个。律師嚟嘅，咁啊，應該係啱啱就考到個律師牌，唔係好耐咁樣啦。咁突然間咧，就收到一啲消息啊，就係阿 Annie 個哥哥阿 George 啊，阿佐治咧，竟然咧係喺佢哋好耐都冇去探過佢哋嘅爸爸阿 Steve， 即係而家係坐緊監嗰個爸爸。阿 George 咧今日係走咗去探佢嘅。 我先講一講啦，其實咧佢兩兄妹啦，都係覺得個爸爸有罪嘅，當時真係咁，所以咧其實都嬲咗個爸爸，覺得佢好唔應該，所以就一直都冇去探佢嘅，係啦。特別就係因為佢爸爸咧係一直到而家啦，即係嗰個事件發生嘅時候咧，都係話唔關自己事嘅，都係話係阿 Joe 嘅問題嚟嘅，係聽咗佢阿 租港咧，佢先會咁做嘅啫。咁所以就更加可能仔女覺得你又唔肯認錯，仲喺度指住就係人哋阿租咁樣。 因為法庭就判咗嘛，所以就真係有啲外在環境嘅所謂事實，就再加埋嗰個環境嘅因素，就係、是、二次大戰後成個美國各種各樣嘅嘢咧，所以就佢哋就咁唔中意佢爸爸，亦都佢哋成家人搬走咗，周圍嗰啲人都唔係特別中意佢哋啦，就有咁嘅情況。咁但係阿佐治點解今日會去探佢爸爸咧？咁探完之後都唔緊要啦，唔知點解都唔緊要啦。探完之後就而家就即刻就打電話嚟就聯絡阿 Annie 就話我而家真係要見你，我嚟揾你。大家就唔知咩事啦，但係呢件事咧，真係喺阿 Jo 嘅耳仔入邊聽到，喺阿 Kate 嘅耳仔入邊聽到咧，就突然間就即係警號就響起啦，就係、是、話咦等陣間佢會嚟，你醒醒定定喎。個太太同個老公 同埋亦都係阿 Jo 突然間覺得點解佢會嚟咧？其實第一幕成場見到阿 Jo 咧都好 悠然 自得， 係 啊，好有自信啊，好咁樣嘅。但係突然間去到嗰個位咧，佢自己都好似有啲 醒啦， 係啦，驚死啦！點解佢嚟嘅咧？喺度胡思亂想啦，開始 咁就有樣咁嘅嘢啦。咁但係就而家。就眼前見到嘅就係 Chris 同 Annie 就應該會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啦，係、咪？我哋等緊佢哋快快樂咁生活落去，但係就有個咁嘅暗湧啊，佐治倫就唔知要嚟做乜嘢咁樣。咁第一幕就完咗喺呢度嘅，咁啊去到第二幕咧，佐治咧就已經到啦。咁落到嚟咧，佢第一樣嘢咧就其實已經係捉住 Annie 就話要走。你唔可以留喺度嘅，你唔可以同佢結婚，你唔好諗住同佢結婚。 呢一開場嘅時候咧 ，Chris 咧同埋 Annie 喺度嘅啫，阿 K 同埋 Jo 咧就喺屋裏面嘅，咁所以而家呢一幕咧就係淨係佢哋三個人嘅啫。係 啦，咁啊，佐治就同佢講：你唔可以結婚啊，啫嘛，即係呢個就雷雨咁嘅情節啦，突然間即係過嚟，你哋係唔應該結婚嘅咁樣啦。總之就同佢講咁樣，咁點解咧？咁呢個阿佐治就慢慢就。講出嚟就係話佢啱啱去探完佢爸爸，其實有啲咩事件？我諗呢個係大家最關心㗎啦，係咪？咁就講出嚟就係話咧，佢爸爸就堅稱佢係無辜嘅。咁點解佢係無辜咧？咁就將成件事講出嚟就係話，其實軍方一路催佢嚟交貨，咁佢哋都一路趕工啦。但係到最後佢哋準備要交個120個油缸蓋嘅時候咧，就臨交貨就發現咧，咦，全部有一條好細嘅裂痕，就應該係工序上有啲出錯。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阿 Steve 咧就即係已經坐緊監嗰個 partner 啦，就話唔到事，咁就打電話翻嚟問阿 Jo 喂點搞啊咁啊，咁呢個阿 Jo 當時咧就係話喂快啲嗱臨喊咗佢就運俾人啦，冇嘢嘅 ，OK 嘅咁樣，喂咁阿 Steve 就猛話喂我唔話得事喎，你可唔可以翻嚟啊？咁阿 Jo 就話啊我病啊，我起唔到身啊，我嚟唔到啊，拜拜咁樣啦，咁我哋唔知當時係點啦， 突然之間總之係病咗啦， 佢就病咗啦咁樣，咁啊。Jo 就冇出現到，咁啊 Steve 亦都就硬著頭皮就完成呢件事啦。咁而佐治就聽到係一個咁嘅版本之後咧，咁就我喺睇個劇本嘅時候，我個理解就係阿佐治咧，佢就覺得佢爸爸係應該係冇講大話，即係佢信佢，完全信佢，所以佢嚟到呢度就係要捉阿 Annie 走嘅。講完呢件事之後咧，我哋一路以為 Annie 就應該會反台啦，係咪？啊 Annie 就唔係喎 ，Annie 就係話。点都好啦，我而家决定咗系要同阿 Chris 结婚噶啦，即系就算你讲嗰个系真也好假也好，点都好啦，件事都过咗咁耐啦，不如算啦，好唔好啊？唔好再提啦，算啦，即系基本上就想咁样就完咗件事嘅。咁同时咧，呢、這个阿 Jo 同阿 Case 咧就走出嚟啦，喂啊，佐治你都嚟咗啦，咁啊一齐去食饭啦。咁啊，同埋咧呢个 Case 咧就好好人啊，就好有心咧，就 系 就攞咗啲提子汁出嚟啊。咁啊，提子汁点解咁紧要咧？就因为细细个嘅咧。呢、這個阿佐治咧就已經聽過提子汁啦，就好中意飲提子汁嘅。咁啊 ，Kate 就攞啲提子汁出嚟就慰勞呢個遠道而嚟嘅阿佐治啦。咁啊，佐治咧一攞起杯提子汁咧，突然間就成個人就軟化曬啦，就啊食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唔走住啦，原本佢話即刻要走嘅，跟住就啊好啦，食埋餐飯先啦，我夜啲先走啦咁，即係佢係突然間係唔知係性情難卻啊定係咩咧，佢就突然間好似冇曬事咁樣嘅，咁佢就決定留喺度啦。 其實阿 Jo 咧身邊都有出現嘅，都有問過佢呢啲問題，但係阿 Jo 就話俾佢聽，其實呢啲嘢以前都曾經講過曬啦，而家都冇啲咩嘅新嘅證據啫。即係你爸爸只不過係因為軟弱，所以至唔肯承認呢個責任，係推俾人哋，係咁樣同佢講嘅。佢話你爸爸以前都試過㗎啦，仲舉咗啲例子嘅，咁啊令到阿 Jo 可能都真係覺得可能自己都唔夠理據喎。 咁但係到最後咧，就出咗一個好大嘅亂子啊！呢個亂子係咩咧？就係講起。阿 Jo 佢身體幾好喎、啊，咁樣即係呢個老婆阿 Case 咧就話：，啊係啊，佢從來都唔病啊，從來都冇乜病啊，咁啊。跟住阿 Jo 就話：，梗唔係啦，有你唔記得 有咩二次大戰嗰陣時訂過？ 亞洲第一次都話係啊冇㗎，跟住突然間醒起， 醒起 啊唔係都有一次嘅， 係有一次嘅，就係、是、二次大戰期間，我病過一日㗎咁樣，咁 跟住嗰個阿 K 就啊係啊係啊一齊， 係啦， 咁就但係就令到阿 George 咦？就是、发觉是有古怪的。 是啊是有古怪的。即是这个位置突然跟他两个一场这么大的龙凤即是我们已经认得不好一个剧本不是这样的。即是个剧本就是他们真的有少少露出了马脚他们就说、啊、有病没病有病没病。然后George呢就觉得咦这个位置真的不对路、啊。咁佢亦都係更加嬲啦，就係、 是、 更加覺得件事 係 啦，針對住呢點，究竟你有病定係冇病啊？你係身體好定係身體唔好啊？咁樣啦。咁但係到最後呢個位，其實喺佐治嘅眼中，我嘅理解就係佢已經係堅信咗呢個位，佢哋喺度講緊大話。係 啊， 即係點解要搞咁大龍鳳啫？係咪原本都冇事？咁所以就阿佐治就憤然走咗噶啦，咁樣啦。咁呢個佐治啊，憤然走咗之後咧。咁呢個 Chris 呢即係一路都覺得爸爸係冇罪㗎啦亦都係而家叫做話諗住娶阿 Annie 就覺得喂件事唔對路喎究竟係點嘅先。咁、就一路質問個爸爸。咁、呢個爸爸慢慢開始就將件事即係嗰個所謂嘅真相呢就講返出嚟、就係話喂第一我哋俾軍方催咗咁耐我哋唔交貨嘅話咁我哋就冧㗎喇喎。即係可能以後我哋就冇單我哋公司就收工㗎喇喎以後唔使做㗎喇喎。你係咪想咁先？第一，第二，當時根本就冇諗過會咁大件事嘅。嗰啲油缸蓋，喂，如果用預先嘅話，咁我哋嗱嗱臨，我哋做翻啲好嘅去換咗佢，咪冇事咯。 或者人哋會發現有問題，退翻翻嚟嘅時候，我哋咪可以換咗批新嘅俾佢咯。 冇嘢啊，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咧，就竟然係出咗一樣咁嘅嘢，就係可能打仗真係好急啊。咁就真係用咗，然之後就爆炸啦。咁樣佢都唔想㗎，係咪先？咁所以到最後咧，就佢亦都有責任啦。而佢當時係的而且確係即係叫做縮頭烏龜咗啦，就係話：誒、哎，我病我唔理啦，你搞掂佢啦咁樣。就係、是、希望可以置身事外，而到最後佢真係可以置身事外，因為去到最後法庭都真係信佢，佢真係病咗個決定唔係佢做嘅咁樣。咁就阿 Chris 就知道咗嗰個所謂嘅真相，然之後佢就當然係好嬲啦，因為我哋又要講翻少少轉頭，就係、是、阿、Larry 呢個細佬嘅死究竟係咩嚟嘅咧？佢哋一路都話阿、Larry 雖然都係揸戰機嘅，喂，但係 Larry 唔係揸嗰款戰機啊嘛，唔係揸嗰款油缸蓋有問題嘅嗰款戰機啊嘛，咁所以就唔關。关事啊，只不过系即系咁啱得咁巧嘅啫。Larry 都算系即系叫为国捐躯啊，即系都系一个军人嚟啊，咁样点都好啦。总之佢而家失咗踪啦。 即系认定 Larry 嘅失踪同佢爸爸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冇关 嘅，一路都觉得系冇关嘅。咁啊，即系咁啱得咁巧，打仗有人死啊，好平常嘅事嚟嘅啫，系咪先？总之就系咁啦。但系而家咁样听起上嚟咧，呢件事虽然都唔系直接有关系，咁但系就啲嘢就开始就。 尤其是咧，其实阿 Chris 咧自己佢都系上去打个仗。咁啊，佢亦都係話帶過一隊隊伍啦，就係、是、差唔多全軍覆沒，而佢自己而家咧就可以即係、幸運地可以全身而退。咁所以佢自己打個仗就更加覺得你咁樣喺度用呢啲嚟揾錢，我哋就喺前面捐軀，咁啊有個呢個憤慨啦。 係係係，冇錯啊，呢、這個都係好緊要。所以到最後啊 ，Chris 係知道曬呢啲嘢之後咧，咁就走咗啦。突然間就完全走咗出街，咁就所有人就開始揾佢都揾唔到，咁第二幕就喺度完咗啦。咁嚟到第三幕啦，已經係半夜兩點鐘嘅應該。咁兩點鐘咁啊 ，Kate 一個人喺個後院度騰嚟騰去咧，因為 Chris 走咗出街嘛，唔知去咗邊啊嘛。咁剩翻阿 Kate 一個喺度，咁阿 Jo 咧佢老公咧就走出嚟啦。咁啊，同佢講咧，就係話，喂，點解會搞成咁啊？咁呢個 Kate 咧，亦都因為其實 Kate 知道發生咩事啊嘛。咁所以佢哋就開始討論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喂。阿 Jo 就覺得，咁你覺得我係唔係應該需要賺錢養家呢？即係我係需要賺錢養家噶嘛？即係你都唔可以 blame 我，即係話係我嘅責任咁啊，話係我做得唔啱。而家我做嘅嘢都係為咗屋企啫，我都係某程度上係被逼嘅啫咁樣。咁喺呢個時候咧 ，Annie 咧就出現啦。咁啊 ，Annie 咧就佢竟然出嚟就係講咩咧？佢就話 ：OK， 雖然而家知道咗嗰個所謂嘅事實係咩啦，但係佢都係決定話唔會再追究呢件事啦。咁但係咧就係、有一個前提嘅，就係、我要結婚。 呢個 Annie 但係 Annie 嘅前提咧就係佢要同阿 Chris 結婚。呢樣嘢就佢哋都唔知點算啦。咁但係睇嚟就皆大歡喜㗎啦。咁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阿 Jo 就走開咗㗎。 因為阿 K 其實因為阿 K 就唔同意啊，當佢提出呢個先決條件嘅時候咧，阿 K 係唔同意嘅。咁阿 Jo 就話：咁咪好咯，係咪？咁但係佢老婆話唔得。 因為佢相信 Larry 仲係 仲係在 身，係啦。咁佢話唔可以，係啊，佢話呢樣嘢佢唔可以放棄嘅。係啦。咁其實呢個時候 叫阿 Andy， 你都唔可以放棄㗎。係 啊。咁啊，呢個時候 知佢在身嘅，你知㗎。咁樣喺度。 咁呢個時候 Andy 咧就係、是、似乎有啲嘢想同佢講，但係就叫咗阿 Jo 咧話：阿 Jo， 不如你入屋先啦，我自己同阿 K 搞掂佢咁樣。係。咁阿 Jo 入咗去。係 啦。 咁呢個時候咧就 因為佢就有一封好重要嘅信， 冇錯、 啊，就係邊個寫嘅咧？一封密函，就係 Larry 寫嘅，即係失踪咗个 Larry 写嘅，咁当然就系佢失踪之前写噶啦。咁啊呢封信就喺阿 Annie 同阿 Kate 两个人嘅情况之下咧，咁啊 Annie 又俾咗阿 Kate 睇啦。睇、完之后咧，阿 Kate 咧就系、是、不能够相信咁啦，就开始喺度喊啦。虽然我哋唔好知嗰封信嘅内容系咩啦，点知呢个时候咧就其中一个即系唔系奇迹嘅，总之就系有件事发生咗。阿 Chris 翻咗嚟啦，咁啊佢去咗边啊？冇，我揸住兜下风啫嘛，即系唔系兜下风嘅，即系佢都话好唔开心，揸咗架车周围去，所以佢哋揾唔到佢咁啦。咁啊 Chris 喺呢个时候就翻嚟啦。咁佢翻咗嚟之后咧，亦都咧发现呢封咁嘅信。咁呢封信嘅内容咧，阿 Chris 又睇埋啦。咁阿 Chris 咧就将呢封信嘅内容咧就同阿 Jo 讲，即系佢嘅爸爸讲，即系可以话系对质啦。咁呢封信嘅内容系咩咧？就阿 Larry 就系写俾阿 Annie 就系讲话，第一佢系知道发生过咩事嘅，即系关于当日嗰单案。 因为佢系睇到报纸啦，即系睇到报纸见到自己个爸爸同埋拍档呢间公司咧，原来系做咗呢啲咁样嘅嘢，导致到有咁多嘅同袍啦系死咗。 系系系。 咁所以佢就觉得好憎恨佢父亲啦，同埋呢个拍档嘅其实。 咁啊，但系同时咧，呢、這个阿 Larry 佢知道咗呢个咁嘅情况之后咧，佢亦都觉得自己个爸爸有好大嘅责任啦。咁佢亦都觉得自己系即系某程度上都。可以话系有牵连有责任啊，所以佢系极度唔开心啊。咁佢就竟然到最后系咩咧？佢呢封其实系可以话一封遗书嚟嘅，就系、是、寄俾阿 Annie， 然之后就系话，即系佢嗰日咧就揸飞机出去，如果佢系唔翻嚟嘅话咧，咁你都唔使揾佢啦。 因为佢觉得自己冇面目去同大家嘅同袍一齐作战咧，因为其实原来我自己嘅爸爸喺后边咧，即系做啲咁样嘅嘢嘅。 咁所以咧，即系嚟到呢个位咧，佢讲出一咁嘅嘢，某程度上最主要嗰个 point 系咩咧？最主要个 point 就系话，其实佢嘅爸爸阿 Jo 咧 ，Larry 嘅失踪，甚至系我哋应该话 Larry 嘅死咧，系同佢绝对有关系啦。咁嚟到呢一度就件事咧，就所有人所有嘅事件嘅矛头就一齐指住系阿 Jo 啦。咁就算阿 Annie 同阿 Chris 话要结婚啊，阿 Kate 嚟到呢度睇咗封信之后，佢亦都觉得哎呀，佢一路咁挂住嗰个仔，其实佢一路以为佢打仗，唔知去咗边失踪咁样，可能有一日会翻嚟。即系到而家佢可以肯定咁知道嘅就系佢个仔。是因为他很不满，亦都是因为自己的爸爸做了这些事，他没有面目再去对自己的同袍、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家，所以他是这样揸住个战机消失了，从此就应该是死埋了。所以就所有东西的矛头都现在指住阿 Jo 的。那就一路他们都不知道怎样算，究竟是不是应该以话 Jo 他自首定是怎样。那到最后阿 Jo 呢就是在这样的所有人的可以说是指责的情况之下，佢就行翻入屋入边，之后冇耐 咧。我补充翻少少先啦，其实嗰封信咧最后一句咧，先系真系最推佢死亡啊，或者我哋可以咁讲啦，即系就系因为嗰封信写咗一句咧，就系话。如果而家我爸爸喺我面前咧，我係會毫不猶豫咁親手殺死佢噶。咁然之後咧，咁阿 Jo 咧，佢話我一陣間上去換件衫就會去自首。佢同佢老婆咁樣講，跟住佢太太阿 K 姐就同佢講嘅，佢話你唔好咁樣做啊，因為如果 Larry 喺度嘅時候，佢唔會俾你去自首嘅。跟住阿 Jo 咧就講咗一句，佢話係啊，佢唔係想我自首啊，佢係想話俾我聽，其實所有嗰啲。細路仔都係我嘅孩子啊！佢就喺度點咗呢個題目啦。 所以個戲就叫 All My Sons。 係啦係啦，咁之後就佢就行翻入屋，就話係換衫。咁但係其實咧， 佢咧換完衫之後咧，真係我唔知佢 有冇換衫。 總之佢走入去之後無奈啦。我哋就聽到槍聲，就係呢一個阿 Jo 咧，就係吞槍自殺，所以就死咗。咁到最後個畫面咧，就係阿 Kate 啦，即係個太太啦，就行咗去屋個門口嗰度，就望咗屋入邊。就应该是见到阿 Jo 嗰个死状，咁个戏就完咗喺呢度嘅。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面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繼續有啊黃曉初啦、何敏文啦，同埋馮傑咧，同大家去講今次呢一個劇本《All My Sons》嘅。咁啊，好詳細咁樣，阿初就同我哋講咗呢一個故仔啦。 詳細啊，其實我好混亂啊，我自己都睇完之後我都混亂啊。 點解咧？因為呢一個故事本身個結構，你覺得難講啊嘛？ 個結構啊。其实去到我谂，大家听完我哋讲故仔之后，我谂去到中后段大家会好啲嘅，都因为嗰件事你谂下，其实我唔知我头先讲咗几耐，我谂一开始咧讲咗有起码五六分钟，头先我讲咗成廿分钟都有啦，讲成个故仔，讲咗有五六分钟咧，我都系冇提过嗰个油缸盖事件噶， 即系但系差唔多去到第二幕之前先 系啊，我先至提呢件事啊，即系但系成个戏其实你如果讲起嘅话，呢个系暗藏一个最重要嘅嘢嚟噶嘛，即系但系而家个戏个起咧，大家如果听我讲嘅时候，好似成件事就系讲紧一个哥哥想娶咗嗰个过咗身嘅细佬个女朋友， 其实第一幕成个第一幕主要个 conflict 咧，即系个冲突 系啊，主要冲突主要事件系喺晒呢度，只不过呢件事就慢慢引申 review 咗一件之前都发生咗嘅事，就系嗰个油缸盖事件啦，即系咁样慢慢走出嚟。咁再加埋一開頭咧，即係呢個寧靜嘅鄉村小鎮嗰啲人嗰個生活咧，係令到嗰個 Act One 咧，其實係我哋睇咗好一陣子咧，就以為我哋係除咗睇 All My Sons， 但係得一個啫，唔知點解。因為成個戲係講 All My Sons 嘛，我哋入去入場睇嘅時候，我哋唯一知就係個戲叫 All My Sons 同埋 Alpha Miller 寫嘅啫。咁入去睇 All My Sons， 哦，有一個過咗身嘅身係咪？咁有一個就而家喺呢度。咁但係佢就要娶過咗身個細佬個女朋友。咁呢個我哋一路以為係嗰個主脈絡㗎，點知搞咗成個 Act One 咧？即係其實個 Act One 咧，因為 Act One 係特別長㗎嘛 ，Act One 咧 Grand Three，Act One 係特別長㗎嘛。個 Act One 咧都仲要去咗大半咧，我哋先至慢慢開始知道呢個油缸蓋事件㗎。即慢慢慢慢出現，所以其實個戲咧，論而家我哋睇戲嘅節奏嚟講咧，其實幾慢噶個 Act One。但係公平啲講啊，即係呢個戲喺當年做未必我哋會覺得咁慢嘅，因為嗰陣時啲人習慣一個咁樣嘅講故仔模式噶。我哋而家幾唔習慣噶會，所以我自己去睇個劇本嘅時候，即係雖然話我哋都叫做即係睇開呢啲嘢嘅，但係都係哇。點啊？究竟個前面係想點樣㗎？咁我唔知大家，特別係你兩個有去現場睇個演出嘅時候，你都可以講 第一幕確實咧係即係個節奏比較慢，同埋冇乜事情發生啦。咁好多嘢穿穿插插都唔係好重要嘅嘢嚟嘅。咁所以咧亦都個女Annie 呢個角色咧，佢亦都好似冇帶到一啲好大衝突入嚟嘅。即係我哋會估計佢應該對爸爸件事應該有啲態度啦。咁但係佢又真係冇嘅。咁所以咧最主要就係結婚咁變咗嗰、那個。最大衝突就真係喺個阿媽接唔接納佢同阿 Chris 呢段關係嗰度，咁而你淨係靠呢樣嘢咧，要撐起曬成個第一幕咧，其實係有啲困難嘅。咁所以第一幕出嚟咧，其實係有啲悶嘅，真係。咁但係都算慶幸啦，第二幕入翻去嘅時候咧，就開始阿 George 走嚟啦，個哥就帶起咗一啲嘅衝突啦，真係。咁各種嘅嘢就開始有翻啲所謂有戲睇啦，咁樣咯。 但其實第一幕都有衝突㗎。即係其實喺阿 Kate 佢唔接受阿 Chris 同埋阿 Andy 佢哋之間嘅戀情，唔俾佢哋結婚都有個衝突。 唔係，但係你呢個講法絕對係啱啦。但係如果我又攞翻嗰四隻大字出嚟，起承轉合出嚟，咁我嚟睇下究竟成個戲。即係我哋而家咁樣講完，點解我會咁講嗱？我哋撇除咗我講起承轉合先啦，即係我哋就咁普通人入去睇戲，或者我睇呢個劇本，究竟我跟啲乜嘢？因為我哋跟啲乜嘢咧，係會慢慢先至會知道而家個劇本係咁啊嘛。因為由頭一段好大段就係講佢哋結婚唔結婚，點解結婚，點解唔結婚，有咩好有咩唔好，到最後先慢慢 review 呢個油缸蓋事件出嚟。但係嗰個油缸蓋事件，我哋一聽到嗰下咧，咦？大件事嚟嘅，緊要嘢，我哋知道一定有嘢，因為呢個油缸蓋事件亦都直接拉着咗，就係啊 Annie 個爸爸嘛，嗰度係直接我哋睇落去係有影響，就係、是、Chris 同啊 Annie 嘅婚事嘛。如果 Annie 佢好唔妥嘅，咁佢哋結唔成婚喎。我哋一路以為呢個係一個最大嘅事件嚟嘅。 係啊，因為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那個。那個衝突啦，最大問題就係咧，其實佢阿媽咧又冇咩特別理由，佢純粹就係得一個理由唔接受嘅啫。而嗰個理由你唔可以做 十分鐘、二十分鐘都係用緊嗰樣嘢嘅時候， 個理由就係 Larry 未死，係 啦，佢堅持相信佢未死，佢堅持相信，變咗嗰啲爭拗咧，其實係冇乜即係好大發揮嘅空間嘅， 冇 得發展嘅，係啊， 因為個媽媽走入嚟點啊？你覺得我仔未死咁係咪？其實唔係，完。 嗱，當然咧，我哋去到，其實我會咁樣諗啦。嗰個時候嘅劇本好多時咧，即係第一幕純粹係鋪好多嘢。你其實呢個 point 咧，去到最後咧，你佢阿媽都有講翻，佢話點解？所以我一直係唔可以去接受我個仔係死咗咧，因為如果唔係咧。你爸爸係要負責任噶，咁亦都可以你咁樣睇翻咧，就係前面點解佢咁執着啊？點解唔理所有嘅客觀因素，佢都要咁樣執着咧？其實係有一個再大啲嘅內在嘅因素喺度嘅。咁但係只不過係你去到最尾先咁揭翻啫，但係前面我哋冇人知嘅時候咧，確實就係會覺得。即系你咁样冇戏好睇咁样咯。其实我谂呢个戏咧，有阵时有啲即系我会觉得系 Arthur Miller 未系一个最成熟嘅作品嚟嘅。即系所以你会见到，你会大约知道佢系想做紧啲咩，喺咩位。咁但系咧，嗰啲理据有阵时去支撑佢去到嗰个位啊，或者等于头先所讲啦，佢做嗰啲嘢咧，其实系铺得唔够完美啦，或者咁讲啦，唔够力嘅有阵时。咁有少少咧一厢情愿咁样嘅。例如头先我哋又讲过嗰个歌啦，突然间个态度。嘅改變啊，呢啲咧，你好似覺得真係爭啲喎，好似個力，好似觀眾嚟講，我好似未睇都覺得係真係英國要咁樣喎，咁但係個戲就真係。就係、是、只係咁樣做俾你，好似個角色一定要係咁樣解決咗呢啲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冇嘅，咁呢個只不過係 Arthur Miller 真係第二個正式嘅喺百老匯公演嘅戲啦。咁對於佢嚟講，可能都真係實在係一個熱身嘅作品啦。佢自己都要掌握一啲技巧啊，咁樣。 但係即係喺我角度，我亦都調翻轉頭，就係話如果。即係因為我成日都講話，即係我喺美國其中一個工作就係叫戲劇文學指導嘛。呢編劇攞個劇本嚟啊嘛。咁如果個編劇而家攞個咁嘅劇本嚟，咁我第一樣嘢先唔好講話，我叫佢點樣改先啦。調翻轉頭，我哋嘅責任或者我嘅責任，我第一樣嘢係，喂，我要了解一下佢想搞咩先。即係我如果能夠了解到嘅話，咁我已經可以直接最直接可以幫到佢啦。但係如果了解唔到嘅話，咁我仲會問佢啦，係咪？咁而家阿芬米拉死咗啦，係咪？已經死咗十年啦，好不幸地。咁但係如果我哋而家攞住個劇本，我哋三個圍埋喺度，我哋傾啫，係咪？咁但係我都想知啦。咁點解要有第一幕呢？嗰段前段咁大段，你大家覺得係做緊啲乜嘢嘅呢？點解要有嗰場戲呢？阿芬米拉都唔係傻㗎，佢唔會無啦啦寫場咁嘅戲出嚟，然之後真係得個餃字㗎，係咪？想點呢？你覺得佢？ 第一場戲嘅意思係 即第一幕啦，由一開始點解阿 Jo 咁悠然自得睇報紙，隔離左右就穿梭出出入入，啲細路仔又同佢又好好關係，跟住阿 Kate 咧又咁樣一路喺度講我個婚事，阿 Chris 咧又而家好開心啦，佢終於揾到佢嘅真愛啦，我要同阿 Annie 結婚啦，阿 Annie 又諗住同佢結婚啦，搞咗咁耐先至俾呢一個事件，呢、這個油缸蓋事件喺嗰度咁樣爆出嚟，其實Arthur Miller 想做咩咧？個編劇， 我覺得咧，佢有少少係想刻畫呢一個 Jo 呢個人物嘅，係俾一啲篇幅，因為我覺得咧都幾有趣嘅呢個人物，尤其是即係佢係嗱，你最後睇到啦，佢應該係一個即係歹角咁樣嘅人啦，但係佢係成個第一幕咧，你係覺得佢一個幾自強嘅快樂老人喎，即係又好幽默啦，又風趣啦，咁樣又唔會話因為死咗個仔就即係好慘啊咁樣埋怨啊或者冇，咁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老人家，咁又成功嘅生意人啦，咁亦都佢有一度咧講出咗佢自己咧嚇喺法院行出嚟冇罪之後咧。佢都知道有好多嘅鎮上嘅居民咧，可能會係唔妥佢嘅，而佢咧就選擇咗咧，唔係一開始就翻屋企自己匿埋先喎。佢專登咧就喺個鬧市之中咧，就喺人群之中咧就落車，然之後就喺嗰度咧同啲人咧打交道，咁樣先至翻屋企。即係佢係正面面對咗呢啲嘅困難，呢啲嘅群眾咁樣，咁令到佢之後咧就更加係得到好多人嘅尊重啊，即係受歡迎啊，咁樣係贏得翻自己嘅名聲喎，絕對係。咁一個。咁勁嘅人啦，喺呢個鎮上面啊，亦都係一個成功嘅生意人。佢又風趣又幽默，但係到後嚟咧，我哋就會揭示到原來佢背後係咁樣嘅。咁係一個係啊，有一個咁樣嘅反差啦。咁所以我諗佢係需要一啲篇幅。我相信當時佢寫呢、這個就係、是、好有有心係想寫呢個角色。我覺得佢有少少都係睇緊現實上面啦，有好多資本主義嘅生意人啦，佢哋都係贏得社會好多嘅尊重，係咪佢哋真係咁樣呢？咁其實呢個戲講緊嗰個對資本主義嘅反思啦。咁我諗佢喺呢個人物上面，佢係會想做呢樣嘢嘅。 我幾同意，其實點解咁大篇幅要即係俾佢咁得閒喺度睇報紙啊嗰啲絕。 對係有一個咁樣嘅原因或者係功用。咁而家我哋喺評劇本嘅時候，我嘅問題只不過係我哋有冇好啲嘅方法，即係調翻轉頭，我哋咁諗啦，喺我哋嘅節目嘅立場，我就覺得係，咦，有冇好啲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呢？其實我覺得可能係可以簡單啲 嘅，係㗎， 即係因為我唔知點解當時會選擇一個咁長嘅篇幅去交代呢個人，因為我哋始終冇辦法明白當時演出嘅文化背景，即係演出嘅文化背景嘅時候，因為每一個演出當代都係諗當時嘅人佢嘅接受能力，當時嘅人係點樣睇嘢，佢哋嘅 way of seeing 係乜嘢，佢哋點樣睇呢個世界，所以好可能有一啲嘅考慮導致佢咁樣做，佢亦都有可能係專登建構一個好快樂大家生活無憂嘅一個咁嘅狀況，又打完仗啦，乜嘢都相安無事啦，而家又有錢啦，係咪？即係死咗嘅由佢死咗啦，唔緊要啦，即係往事已矣，係咪？咁就算啦，即係好可能佢係好想建構一個咁樣嘅規定情景。given circumstance， 然之後先俾嗰件事件慢慢爆發出嚟嘅，呢個我覺得係。但係調翻轉頭喺編劇嘅角度，即係如果講翻起承轉合嘅話，個起真係推得太遲啦，呢個戲，亦都係點解我哋會即係我自己啦，唔好講我哋啦，我自己第一樣嘢我就係覺得呢個戲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即係我諗到最後，因為嗰樣嘢唔係淨係喺編劇上嘅問題嚟噶，對於導演同演員好大壓力噶。頭嗰一場戲你做嘅時候，哇！我真係好大壓力，突然間我要做一場其實係唔係好夠力嘅戲， 係啊， 因為呢個戲咧，我其實對於我哋呢個節目嚟講咧，一個劇本我上得嚟講，如果係電影冇辦法啦，我可能入戲院睇一次我就要講啦。但係劇本咧，我通常我都最少睇兩次，但係呢個劇本咧，我係反覆我要睇多一次，跟住我再揾一啲 summary 幫我自己去再 renew 翻我究竟我睇咗啲乜嘢。特別係個頭咧，嗰度係的確係幾難搞嘅。你哋特別去睇個演出嘅時候，我唔知啦。當然啦，一個演出我哋已經多咗一啲嘅藝術處理，我哋唔能夠以嗰個作為個準則去話個劇本嘅。但係個劇本的而且確前面係有一啲咁樣嘅狀況，你哋去睇個演出嘅時候，有冇一啲係相關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自己就覺得咧，嗱，除咗個媽咪嗰個角色之外，其實個女仔最重戲就係 Annie 啦，呢個角色啦。咁呢個其實呢個角色你會預計應該可以係再寫得再立體，或者係再多嘢一啲嘅。而家你會覺得就係真係好似頭先所講，戀愛大過天係啦，真係純粹就係為咗我要結婚啦，我會同阿 Chris 一齊。嗱，你會想象得到啦，呢個角色如果去到佢父親之間嗰個感情啦，或者係佢究竟有冇質疑啦，甚至係或者佢同阿 Jo 之間啊嗰樣嘢係咪？可以有一啲嘅發展嘅空間咧，或者係有冇啲質疑啊，或者對阿 Jo 會唔會大家有啲試探啊？即係應該可以多啲啊，照計咁。咁但係而家咧就喺呢個劇本裏面咧，似乎就佢呢個角色真係寫得比較單面啦。 唔係，我覺得得意嘅係嗰個 set up 嗰個角色係絕對有戲 嘅。係啊， 佢喺個位你諗下，之前個男朋友死咗，佢亦都知道點解佢會死。佢個爸爸而家坐緊監，佢亦都知道點解佢會坐緊監。佢而家要同一個男仔結婚，嗰、那個男仔個爸爸就係某程度上害到佢而家個爸爸坐緊監 嘅。我睇緊嘅時候咧，我真係有一段時間我喺度諗，其實佢係咪嚟復仇嘅咧？ 係啦， 即係佢係咪其實帶住一啲目的嚟嘅咧？但係咧，你睇到一路睇落，你發覺咦，好似我咁樣諗，應該都係錯喎。似乎真係冇嘢喎。咁我會覺得呢個角色特別係有啲嘥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咁我又想问一下一个之前我哋每一集都会提到嘅问题，就係主角。咁虽然今次如果大家有睇到香港呢个舞台嘅版本，啲 poster 呢就全部都系钟景辉个样㗎啦。就係阿 Jo 呢一个角色嘅。咁但係去睇嘅时候，我都会有諗过究竟个主角系唔系就係阿 Jo 呢？如果以返我哋每一集去讲主角呢个定义，我有时会摆咗去阿 Chris 嗰个角度去跟嗰件事。咁呢、這个我唔知啊，我唔知系咪一啲唔清晰啊，或者系我自己唔清晰嘅一啲。 嗱，我自己睇呢个戏咧，你如果问我边个系主角嘅话咧，我唔想花时间答啊，我答你唔到啦，我直接答。 即係我覺得你話係阿 Jo 也好，你阿 Chris 也好，你話係 Annie 又得唔得咧？你話係阿 Kate 又得唔得咧？其實個個都得得地噶。 咁真係唔得噶咯！ 喂，我有個咁嘅諗法喎，我會覺得咧，嗱，如果你從個視點係跟邊個視點去睇咧，確實可能係阿 Chris 嘅，但係咧呢個戲嘅即係靈魂人物啦，就係阿 Jo 咯，咁係啦，所以你要睇下你個主角嘅點樣 define。 即係所以喺我哋平時嗰、那個，我又講一次，我哋嗰個所謂主角嘅定義就係、第一，通常佢就係 lead 緊成個最主要嗰個動作噶嘛，嗱係有主動嘅動作嘅，佢係主動地 lead 緊嘅。第二就係通常咧，佢喺個古仔入边咧有一个大嘅转变嘅，呢个几典型嘅。咁呢个阿 Jo 系 fulfill 嘅，喺度就死埋啦，系咪？最大转变啦，系咪？第三咧就系通常个戏如果话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咁通常呢样嘢同时喺个主角身上面彰显噶嘛，所以就 系 嗰个受教训或者明白咗一样最大嘅嗰个人。咁呢样嘢某程度上都系阿 Jo 身上面彰显嘅。咁呢三样嘢入边有两样嘢咧，阿 Jo 都已经系得到咗噶啦。咁但系你话佢 lead 个事件呢样嘢咧，佢就好弱噶。 冇错。 嗱，而到最后咧，你话讲边个系主角咧？我觉得咁多样嘢之中，其实最重要嘅系第一样嘢。第二样、第三样嘢绝对唔系唔重要啊，即系比较重要就系第一样嘢。咁但系而家因为咁咧，就产生咗好大嘅问题，即系个戏咧松散啦，我哋唔知点跟啦。咁、所以点解我哋喺定义边个系主角嘅时候，我自己啦，会有少少唉点好咧？咁我头先随口噏又话喺阿 Chris 嗰度又得，喺 Annie 嗰度又得，喺 K 嗰度又得，其实系真系得噶。如果我哋任何人执住支笔攞住呢个剧本话，我想改写呢个剧本，由呢三个呢几个角色嗰个角度去再做嘅话咧，其实唔系，我只不过系想讲话喺我哋作为一个戏剧文学嘅研究，或者作为一个编剧喺戏剧理论嘅研究嘅时候，我哋下一步会做咩？我就系话个编剧嚟到揾我，我会同佢重新分析啊嘛。咁我哋如果嗰样嘢系租嘅话，我尝试去扭翻埋去阿租嗰度多啲咯。咁但系如果我哋而家喺呢度分析，我哋觉得呢几个都几强嘅话咧，咁嗱有好处有唔好处。好处系咩咧？呢几个角色都有一啲嘢系够 strong， 足以推动佢成为个主角嘅。咁但系喺编剧嘅角度嚟讲咧，就产生了一啲问题啦，就系、竟然呢三个人都足够强，甚至有啲位更加强过阿 Jo 嘅话咧，咁我就觉得有少少问题喺度咯。 嗱，依家好似我哋倾完之后，个主角嗰个位又有少少 问题啦， 唔知边个咁样啦。喺个起承转合嗰度又有些少问题啦。 系啊， 咁但系个戏都系好经典，或者 好受欢迎。我觉得呢个戏咧，佢可能确实喺个结构上我都同意咧，真系系真系争啲嘅。咁但系咧，佢有一样好处就系咧，佢真系系一个好贴合当时社会、大家嘅都系相同嘅感受咯。我谂亦都系大家系对呢个话题呢、這个资本主义嘅反思喺嗰个时候咧，系、一个大家都会关心，亦都会有感受嘅一样嘢。咁呢个剧作家，我哋成日都话好嘅作品，好多时都系要贴近社会嘅。咁佢起碼呢一步咧，佢係真係嘗試做緊。而喺呢一部戲，可能佢係未係好成熟佢個技巧，但係我哋見到咧，佢接來第二部戲咧，其實佢都係探討緊一啲好類似嘅問題嘅。咁、而技巧上面咧，就真係好成功噶啦。咁嗰個就係一個推銷員之死啦。咁有機會我哋將來都可以講一講呢個劇本啦，佢作為一個比較。 用路我哋講過啦，我哋講埋推銷員之死，就將佢三大劇作都講曬。 係 咁啊，就下個禮拜啦咁。 惊你啊！下个礼拜，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呢个礼拜我哋睇咗《推销员之死》个剧本先。 好， 上网或者系我谂去图书馆都会搵到。 实借到呢个，实借到。 系啦，咁啊，我哋又睇。聽眾又一齊睇，睇完之後下個禮拜啊九點鐘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一齊去講下推銷員之死。好啦，咁啊，今個星期時間差唔多啦噃。 好， 拜拜， 再見， 拜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